你啦。 好，晚上时间8:08，大家好啊，呢度系手下留情啊，我系刘伟恒啊， 系手下留情啊，大家，我系叶蕴仪啊， 系手下留情啊，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哇，你三个好似锯晒咁样啊， 收嘢攰啊， 系大家， 天气热咧，个体能系赚， 系啊，真系下降少少啊，会点算好咧？真系， 我首先想问一问啦，即系两位，你哋系咪一啲即系平时系好检点啊或者节制嘅人嚟嘅咧？ 睇下咩事咯，对住 你想讲咩啫？ 吓咩事咯？觉得咁样包包底会好啲啦。咁我觉得工作上面咧，我都系尚算有分寸嗰啲嚟噶。 咁如果譬如饮饮食食啊嗰类型咧， 就绝对冇分寸嘅。 我哋冇分寸嘅。好，一哥咧， 哦，睇下系几时回答呢个问题咯。即系如果系见工嘅时候，我觉得自己最大嘅唔节制就系对工作太过热爱啊。 即系你唔曳嗰阵就好乖噶啦， 但如果 我女佢早日真系咁问我，爸爸我乖唔乖？你唔曳嗰阵咪乖咯， 即系但系老实说，比较唔节制，我觉得最近真心要改善系夜晚玩电话嘅嗰个时间啊， 系玩得耐咗， 系啦，即系例如好似寻晚我同我个仔一齐瞓啦，咁理论上我12:00已经摊咗上床啦， 嗯， 但系我碌嗰啲短视频啊。碌到2:30，碌到2:30， 唔得噶！你知唔知而家都系啊，已经话俾大家听，短视频系唔应该咁样睇法噶。你接收呢个资讯咧，唔单止你嘅手啊，即系你拎住部电话咁样睇系好有问题啊。另外就 系 你个脑啊，咁样去接收呢啲短视频咧，一路闪紧啊，系唔好噶。 系啊，咁跟住之后今朝瞓醒就手指公痛啦。 哎呀， 咁思怡系嗰啲咪话咩？玩得电话多咧，系会有嗰啲唔系肩周炎，又唔系网球手，即系。嗰啲手指功出现问题， 关节嗰啲啊， 系啊系啊，咁所以即系呢方面要改善嘅。 嗱，我今日咧有个难题咧，都系同少少咧，即系未能够节制有关嘅。咁、首先即系想睇下两位咧，以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可唔可以帮帮我？咁啊，其实一件好普通嘅事嚟嘅。咁话说小弟咧。就 節制唔到啲脾氣啊嘛， 鬧咗人點算咧？唉，咪嗰啲。大人不见小人过咯， 我选择唔回应，同埋唔答嘴嘅。 嗱，唔好将嗰啲咧 真嘢攞出嚟讲啦。 但系最中意系咁样讲， 完全唔系讲一样嘢。我想讲咩咧？咁我每日咧，其实有个习惯咧，就系我朝头早起身，我一定会饮杯咖啡啦。 系啊。 好啦，咁通常咧，我自己咧就系去到5:00咧，我就唔饮噶，因为我比较了解我自己身体嘅状况嘅，就系咧我知道5:00饮咧，咁我夜晚会瞓得唔好嘅，咁。即系嗰个唔好咧，唔系瞓唔着，而系个质素会唔好。 啰啰挛 系啦，冇错，你都试过啦。即系饮得多咖啡咧， 我冇，我好有节制噶。 系啊，好啦，咁但有阵时咧就会即系避免唔到嘅。譬如头先咧，我翻嚟之前就系因为天好热，个人又攰攰地，都做咗成日嘢啦。咁我去咗一个 office 嗰度咧，有个朋友，喂，冲杯咖啡俾你饮。咁啊，性情难却啦，佢仲要冲咗一杯好浓嘅咖啡。咁我而家。就覺得首先我而家手上係咁飆汗啦， 哎呀， 咁即係正常嘅，因為我知道5:00飲咖啡就會咁樣噶啦。好啦，我而家其實擔心緊嘅就係咩咧？就係、是、今晚啊，我會瞓得唔好或者瞓唔著。咁嗰個瞓唔著咧，就唔係頭先講啦，唔係個人瞌唔著，而係你會覺得你個人咧嗰個心跳係比正常快，以至到咧你係會輾轉反側啊，瞓得唔好啊，中間又會扎醒啊。好啦，如果你係我。我应该点做呢？ 我想举手答先。根据我的经验啦，你今晚一定会真系瞓得唔好。 除咗精灵一点，帮帮 你根本都知道自己5:00饮系瞓得唔好噶啦。呢个系一个生理上边产生嘅反应，而心理学角度嚟讲咧，你都已经咧系中咗伏噶啦，因为你不停喺度提紧自己，同埋同自己讲紧死啦，系啦，真系打啦。 咁有冇一啲即系无论系做个样又好啦，敷衍下自己啊，呃下自己都好。譬如举个例。我而家狂饮水， 系 我饮到12:00， 嗯， 咁得唔得咧？ 其实系唔得噶， 系噶，我以为得添。 其实系冇乜太大作用嘅，因为你嗰个反应咧都已经喺度噶啦。咁你话轻微少少系咪得咧？应该有啲咁多嘅帮助，但我建议你可以咧喺大概9:45左右啦。饮多一杯，既然话点都瞓唔着， 拍档真系 踩到顶烧啊！ 下个咪补拳翻嚟， 唔系即系咁讲啊！如果系嘅话，倒不如你既然豁咗出去啦，你5:00都饮咗咯，咁今晚直情拎埋部电脑咁样搵翻个靓位， 听日会死嘅。因为点解我讲呢样嘢咧？就因为我谂即系香港人啊，好多时都会有呢一种你。 過度地做咗一樣嘢，或者食咗一樣嘢，或者飲咗一樣嘢，然後你又後悔，你就會覺得呢個世界上應該有一啲嘢一拍落去就會解翻曬我啲咖啡因啊，解翻曬嗱。當然我唔係講緊嗰啲安眠藥或者幫助你瞓覺嘅藥，咁呢個係最後最好唔好用啦。咁有冇一啲嘢，譬如？你知啦，即如果譬如有 Rachel 醫師喺度，我就會問：有冇啲咩凌晨養心啊？我今日飲咗好多咖啡，唔知食嗰啲地龜釘啊，定係唔知飲啲咩落個石擺粒石頭落個口度啊？個人就會解翻啊！即係以前我哋聽過一個已經證實咗係錯嘅都市傳說啦，就係食好鹹嘅嘢，咁你食多啲甜嘅嘢燉翻暈啦。咁其實係唔得嘅。好啦，咁啊，譬如咖啡呢啲咁樣，你知道領咗嘢啦。咁點算呢？ 哦，我醒起咧，因為有一次咧，我自己身體咧有啲唔舒服啦，咁我就去揾阿 Rachel 醫師嘅。咁啊，真係關於咖啡奶茶先嘅，因為我自己都幾中意飲奶茶嘅。咁啊 ，Rachel 醫師就同我講：，哎呀，其實咧，你最好就戒咗啲咖啡奶茶啦。咁樣，我話：，但係嗰啲奶茶係我啲命根嚟嘅，咁一日唔飲一杯，周身唔妥噶。咁我話：，如果真係我要飲，咁點咧？佢話：嗱，咁嘅，你盡量少飲。但係若果真係可能兩三日你想飲一杯嘅話咧。即刻半个钟头之内， 系 咁咧就要饮翻咧一个滴嘅份量嘅水，系啦，咁但系要限时之内，系喂，但系你有冇听到个重点啊？ 系一个钟头以内啊， 系啊，系尽快喺你饮完之后个、 半 个钟， 你 个 胃入边嗰啲咖啡。 嗱，我冇问佢个原理，但系佢有咁同我讲，佢话尽量就饮翻多啲水，至少一倍嘅份量啦，咁样。咁但系你已经系过咗秒啦，系啊。 因为头先咧有啲咧好唔负责任嘅，今日冇得翻工嗰啲节目主持人阿德仔咧就话：，诶，你出去跑个步啦！即系嗱，有好多呢啲骑呢嘅方法，焗个桑拿啊，浸摊热水啊， 出下汗、啊， 出下汗啊，跑下步啊，或者举下重啊。究竟帮唔帮到手呢？好啦，嗱呢个就会衍生出一啲问题咧，因为我就忍唔住口食咖啡，饮咖啡啦。好啦，两位有冇一啲？因为我早几日仲发生过另一单嘢。 但系饮咖啡都真系喺不知不觉间系会饮多咗嘅、或者个身体个变化，我觉得系几明显嘅分别。即系例如嗱，应该咁讲，酒就即系当然不能饮得多啦，系咪先？ 第一个应该有丰富嘅经验。 你系咪同自己讲啊？ 系啦，即系就算唔系，即系我就算中意饮，我都会提自己哦，有个量。 系 即系例如我知道自己饮四 lift 嘅啤酒系要停一停。系啦，即 系 我会有个 咩概念啊？四 lift 系啦，即系我会大概知哦。如果清酒嘅话咧，就一支 1.8 lift 就要停。 喂，但系人咧一日咧最多都系饮2000水，即系意思呢个份量系最好噶嘛。 1.8 lift 点啊？ 即系因为佢声系节制啊。 2000即系两公升。 咁但系咖啡系你会。会冇嗰种叫做啊呢啲系一啲唔好嘅嘢，唔好饮咁多、啊。即系我都系，我谂我以前细个嘅时候最早饮咖啡咧，系即系要扮大人嗰啲咧，行翻学校，饮完咖啡我都好好瞓噶，冇事噶， 系一定要讲呢句啦，系啊。我而家上飛機飲杯咖啡就瞓著噶啦， 好好瞓噶。但系而家系我饮完咖啡咧，我都开始 feel 到喂。有啲手震啊，同埋我係，同埋我發現嗱，我唔知係個人個變化，即係好似人大咗唔飲得奶，定係人大咗對於某啲咖啡，因為我聽過幾個版本嘅，有啲人就話咧，哦，某啲茶餐廳嘅咖啡咧，佢飲完就係好醒神嘅，有啲就話咧要連鎖咖啡店，即係嗰啲咩 Star 骨嗰啲，佢先至可以提到神嘅， 因為有骨落肚 啊。係啦，有啲就話佢要用即溶咖啡先至，所以每個人對於咖啡因嗰、那個 反應 唔同啦，係啦，咁小弟係呢一兩年是当我如果四点后喝咖啡呢我夜晚是睡不着觉。 嗱冇错啦。 直情去到喝埋例如有时可能两公婆即是带埋小朋友出街玩啦五六点老婆说不如今晚喝杯珍珠奶茶我就喝啦。 瞓唔着， 我发现饮完珍珠奶茶，我开始瞓唔着觉，即系唔知系咪茶都有啲咖啡因， 我梗系有啦， 咁就开始出现好多问题。咁我早半年前咧咁啱同个朋友，即系成班系我咪话尖沙咀有班叔叔饮酒嗰个位，咁我哋约食团年饭啦。咁当场即系当日有一个新相识嘅朋友咧，佢就话自己咧系饮斋啡饮到个胃出咗事。 系 啦，因为佢经常唔食早餐，就饮一杯嘅斋啡， 好削胃。 系啦，咁佢话就话嗱，佢个 case 就系去到唔知咩个胃移咗位啊，所以以后食嘢咧，净可以食三成饱，定唔知点样。咁就话再严重啲，就可能会即系有病变，可能会有 cancer 咁样。咁就提醒我哋以后，无论你几时饮咖啡都好，都起码食包饼先。咁、所以我而家每日饮一杯咖啡，嗱都惯咗开工饮一杯咖啡，尤其是可能开戏嘅时候。 我都要食包餅喺度壓壓個肚，如果咪手你 feel 到，咦真係震喎咁。 咁我真係唔敢講啦。如果你哋兩個都係咧近年先出現咗呢一個即係飲完咖啡啊嗰啲會有呢個瞓唔著嘅反應，因為我咧可能好細個開始中意飲茶，爸爸中意飲茶啊嘛，成日喺屋企嘅時候都會飲茶咧跟住佢。咁我飲茶、咖啡呢一啲咧，我係完全對我提神啦，即係或者令我瞓唔著覺咧係。冇噶， 又系呢啲人啊！ 真系冇噶， 你仲后生， 真系啦，就系想 讲，即系 我唔敢讲啦。头先就系嗰啲未到六十六咩，唔好笑人手指曲嗰啲咧，即系应该咧，可能迟啲就会出现。因为人咧，我觉得真系个身体咧会随住唔同嘅年纪咧会有变化。有时你话得嗰啲嘢或者唔得嗰啲嘢咧，真系会唔同时候会逆转嘅，成件事会大兜乱。 系，因为咧嗱，点解我会讲呢样嘢咧？即系除咗咖啡之外，譬如一哥有丰富嘅酒精嘅经验啦。 系 我想讲咧，嗱有阵时你少不免，譬如喺一啲交际嘅场合，可能你都会饮我嘅多咧，就系一哥嘅一百分之一嘅啫，即系人都知道咧，我系半杯啤酒都会面红，同埋咧我会心跳好快嘅。 嗯， 有冇一啲方法咧？因为咧我好唔中意嗰种感觉，有啲似瞓唔着，然后你又 feel 到喺个床度咧，你系听到自己嘅心跳噗噗噗噗噗噗跳得好快啊！我成日都谂啊，有冇天下间有冇一啲药或者一啲方法系可以马上制止呢一种即系。不安啊！令到即系好似饮多咗咖啡一样嗰种嘅状态嘅咧。 嗱，即系呢个喺大学期间已经屡试不鲜嘅啦。咁就其中一样就系喺我哋饮酒之前，我哋系会食雪糕啊。飲牛奶啊，或者成嚿牛油吞落肚咯， 因為聽過人係 啦，因為覺得 都是傳出啦， 即係要有啲咩 喺個底 喺個胃個黏形成個黏膜， 係 啦，咁個酒精就吸收得冇咁快。咁但係咧，你問我咧，我自己過來人嘅經驗咧，其實好睇你飲邊類型嘅酒精嘅，即係我哋基本分咧，即係當然唔好飲咁多啦，唔鼓吹唔鼓勵啦。咁但係如果基本分烈酒同埋啤酒嘅話咧，好多朋友都話咧，烈酒咧就係當你發現自己到頂嘅時候咧。其实已经太迟啦。 哦，因为过咗啦，因为你感觉到嘅时候，仲有后边嗰阵涌埋上嚟噶嘛。 系啦，所以其实应该喺你仲未醉嘅时候，你就应该要停止饮酒。咁好啦，万一真系醉嘅话咧，最简单就系即刻灌水咯，大量灌水去厕所。咁就可以令到你可能稍稍叫 嗰啲酒精会排翻啲稀释， 舒缓啲系啦。同埋有样嘢咧，就系千祈唔好做，千祈唔好瞓低。 哦， 一识亲十个都话得噶啦，我眠五分钟冇事，一瞓低咧就人体喷泉噶啦，系啦就 好实瞓噶， 系啦，即系你一瞓低就会呕噶啦，因为啲酒精会上脑啊嘛。咁当然佢哋再讲究啲嘅就系，例如可能一啲有气嘅酒唔好摆最尾先饮，即系你唔好饮完一堆嘅烈酒，你摆支香槟或者啤酒压尾，因为啲气咧或者啲汽水咧会谷到啲酒精上脑，咁就容易醉。咁就好多呢啲都市传说咁样咯。 对唔住啊，一哥，我有个题外话想问下你啊，因为我身边唔太多会即系饮好多酒嘅人啦，唔好意思。我想问你咧，饮醉酒嗰啲人咧，或者醉到几多成咧，佢系会不停重复讲嗰啲嘢，因为我觉得咧，对住一班饮酒嘅人，我试过咧有几次嘅感觉就系、是，咦，点解佢哋重复讲嚟讲去都系嗰啲嘢，重复又重复，都系好似喺 repeat 紧咁样。 哦，呢、這个问题就系、是。好複雜嘅、哦，即係等於大家成日討論究竟酒後有冇三分醒， 係 即係嗰啲 電嗰啲套證係 真係酒後 即 係會 斷 線 咧。 咁呢啲好睇人品，即係正如 人品 啦。即係劉德華先生話牌品好就自然人品好，但我覺得酒品好就自然人品好嘅。 咁點樣為之酒品好啊？係佢知道自己飲到幾多少會差啲會過界㗎啦，咁佢就識停呢啲叫酒品好。 或者佢自己知道離了嘅時候咪或者就嚟醉嘅時候。咪坐埋一边唔打扰人咯，真系识得有啲朋友仔系一饮醉酒就掟玻璃樽噶，系啊，咁我哋系下次唔同佢哋玩， 全部换晒胶， 系啊，或者系会问候晒对方屋企人啊，剩啊，咁样都有好多呢啲噶，系、啊，所以即系酒品好系人品好嘅。 咁以你精战多年嘅经验啊，系咪即系冇头先我讲嗰个妙方嘅？当你觉得已经个心啵啵啵啵啵跳紧嘅时候。其实系冇一样嘢可以马上制止，即系同咖啡头先讲嗰样嘢。而家我饮咗好多咖啡， 系 咁跟住我惊今晚瞓唔着，冇办法系制止到嘅。 嗱，我有睇过嗰啲日本嘅咩恐怖医学啊嗰啲咧，佢话其实味精汤系可以嘅。 吓， 即系所以点解咁多？ 你等先，味精汤定 味精汤啊？ 哦， 所以点解 叫味精汤啊？ 杯面咯、啊。 哦， 系啦，所以咧有啲人 见到个师傅买咗一袋翻嚟， 逼吸啊！ 系啦，所以咧好多日本人咧，佢哋可能食完饮完，可能佢哋话唔知咩第一摊、第二摊、第三摊，续咗几摊，差唔多到顶嘅时候，佢哋会选择去食拉面，就系嗰碗热汤落一落。令到個人舒服啲，冇咁容易醉，或者第二朝瞓醒嘅時候 hangover 咧，未蒸湯嗱，嗰啲醫學節目有解釋過嘅，但我已經唔記得咗原因啦。 我覺得咧嗱，咁啊大件事啦，因為我第三個問題想問，就係、是、早幾日發生同一樣嘢係接近嘅，就話說我去咗一餐類似飲宴嘅物體，就食咗嗰啲類似好多嗰啲芡嘅嘢，即係嗰啲。你知啦， 啲汁酱 好多汁酱嗱，咁我就等于好似食咗一碗嗰啲味精汤嗰啲 friend 一样，我同样都系呢种状况，我就系瞓得好差，就好似饮咗咖啡一样，我同样嘅系出现呢一个问题啦。喂，有冇啲嘢可以即刻晾落去，可以制止到？因为我可能剔咗好多盐啊，定系化学物质啦，定系苏甸啊，唔知系乜嘢啦。我就同樣嘅狀況，究竟我係嗱，因為飲水又好大鑊嘅、如果你三更半夜飲好多水去稀釋咗你體內嗰啲嘅， 咁都係唔使瞓啦。你係咁， 我定係鹽又係出事嘅。好啦，咁你哋如果譬如遇上呢啲問題，譬如你我因為我所以我十一點後我一定唔食杯麵嘅，我夜晚你好少見我食杯麵。 係你食漢堡包同埋叉燒飯。 哇！呢、這个又系咩逻辑嚟？ 唔系我觉得都系，我哋又唔系专家，我估大家都系以灌水， 系啊， 你跑个步咁样，都系灌水清咁啲排走啲多余 啦。 我有段时间即系当然唔建议啦，但系有段时间饮得多嘅时候系 真系咁， 系有扣喉嘅，亦都识得啲朋友仔，佢有嗰啲。又唔係厭食症，但係一食多咗咧，佢會覺得好內疚，然後又扣喉，又識得啲咁嘅朋友仔。但係係真係千祈唔建議，因為其實對身體係造成好大嘅傷害。 係咁，我哋唯有向卧虎藏龍嘅手下留情，聽足求助啊！如果你有啲咩妙方嘅話聲俾我知。 我覺得都係從源頭根治咯，適可而止，千祈唔好飲多。 你個樣好虛偽、啊。 不如你抽一百次先啦，自己。 因為今日未係禮拜五啊嘛， 仲可以講。 如果大家有啲咩嘅解決方法嘅話，不妨提供俾小弟。我而家真係手心飆寒啊！ 涼方，喂，斟杯水俾你先啊，又係。 好，唔該啊。 是否對你承諾了太多，還是我原本給的就不夠？你始終有千萬種理由，我一直都跟隨你的感受。讓你瘋，讓你去放縱，以為你有天會感動。關於流言，我裝作無動於衷。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尽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如果你想飞，上风我飞。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 容。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如果你想飞，伤痛我背。 我發現大家嗰啲提供嘅方法都係沒完沒了嘅，即係譬如如果你飲醉酒就去飲味精湯，飲味精湯咧點樣解咧？你就飲翻好多茶啦，飲翻好多茶之後咧，跟住你係要用翻另一啲嘢嚟解。 要普洱茶仲要講 翻。不斷咁樣循環咧，係解唔開嘅呢個結係啊。 所以小弟作為呢個節目最有正能量嘅代表咧，係呼籲大家千祈唔好飲過量嘅酒精啦，或者咖啡嘅，係對身體唔好嘅。 好想彈你個眉心，佢個樣好認真。 唔好話俾我見到你。好，張信哲嘅過火啊！轉頭翻嚟咧，就繼續有我哋今個星期嘉賓啊，有啊歐陽震華。咁啊，一號皇庭過後，佢嘅名字就唔同曬啦。咁跟住發生咩事呢？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考评局话，今届文凭试举行期间出现六宗作弊，系本地考生同埋自修生，其中五宗属于严重，成个文凭试资格被取消；一宗比较轻微，只有相关科目被取消资格；三宗涉及校本评核同埋抄袭，涉事考生嘅相关考试被评为零分，或者将科目成绩降一级。考评局话，十四宗涉及喺市场上影相，其中九宗因为在互联网上上载电脑条码需要降级。另外今届有126宗违反手提电话规则的个案，较去年多28宗。涉事考生的相关科目被轻微扣分，有365人在聆听考试迟到，没有自备收音机或者带收音机以外的电子仪器，属于轻微违规。本港今年头五个月录得2148宗网上求职骗案，比去年同期大幅上升92%，损失金额超过48,000,000，升幅近90%。警方话，最近的求职骗案骗徒唔单止只系向求职人士或者年轻人落手，而系鱼拥杀网式，连本身冇打算揾工嘅人士都会成为目标。有主妇被骗徒拉入 WhatsApp 通讯群组进行所谓任务解锁工作，最终被骗去200多万。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今日在天津举行，中方在会后宣布，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将会8月31日至9月1日举行。在北京，外交部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日本发布的新版防卫白皮书抱持错误对华认知，无理干涉中国内政，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发言人林健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国防建设和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同其他国家开展的军事合作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停止靠渲染周边紧张局势和涉华议题为自身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以免进一步失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在天气方面，预测今晚同听朝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大致天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不稳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我哋要远离斜坡。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明白晒。 细个边有 intern 噶？ 系啊， 最多暑期工。 以前学徒啊嘛，我哋嗰个年代就系你要买早餐咯，好平常啫嘛。所以我第一日翻工，我已经问你知唔知 canteen 喺边啊？大家都个距离都系好远嘅话，咁你点样再行前啲，或者大家关系再好啲咧？ 好似好 justify 到， 系啊，冇错。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米克、 杜文蔚、 彪爷， 是日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四位赤子归位。怀 赤子的心总有光，经得起跌宕，哪怕掉警方，仍四位一体再前行。人大了奔走四方，聚散间说说现状，摆手十姑面对你一表解放。 相隔13年，这四位赤子无处无烂，带着感恩成长的心再次合唱，唱出在大世界之中的赤子心，继续并肩而行。 何用困守于窄巷，在那方我也默默导航，苦衷跟你讲，心也感热烫。 作曲编曲吕仲德，填词朱林，监制吕仲德、杨振邦。上方四个星期啊，保持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Big Four 石子们，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我听人讲，这个暑假有一个计划是很充实的，它可以俾你一路学下学，学下 AI 创作，学下演说技巧，学到差不多嗰阵，仲可以去杭州参观各大厂科企业。这个计划好似2025只系得一次。就是今次， 没错，就是今次他回来了。太阳计划2025就来开锣了。 想知道更多的详情，记得留意我们的宣传声带。太阳计划2025， 好嘢嚟噶！ 他是第一代电视界师奶杀手，演过无数脍炙人口的角色，包括《一号皇庭》入面的余再春，《陀枪师姐》入面的陈小生，《洗冤录》入面的宋慈，《法证先锋》入面的高彦博等等等等。手下留情，七月巨献，有请欧阳震华。 平平淡淡亦唔系差，妈妈妈妈咪呀，只需将心倾注，妈妈咪呀，能用食物燃亮内心，暖暖那份爱，彼此的心始终不会分家。 王庭啊，讲咗好多啦，好啦，另一套喺嗰段日子开始。几个系列啦，嗱，由最大金枝讲起先啦，都系爆得好劲嘅一啲剧集啊。 最大金枝，关咏荷第一套。 关咏系啦，你同关咏荷亦都系 第一套啊？ 应该定系陀枪先噶？ 唔系，佢好似拍河东思考先噶。咁我最近咧就听到睇到啲平台就话，其实 最打金絲都係想揾阿燦哥嘅，因為燦哥佢就出咗做生意啦。 哦，賣緊叉燒， 唔係保健化妝品定係保健飲品定係諸如此類嗰個。 嚇， 咁佢就唔做啦，咁出去做生意。 嗯嗯， 變咗我頂上啦。 哦，係咁嘅。 都系唔系呢个顶嗰、那个嗰、那个顶嗰、那个，成日都顶上嗰个搞掂咗噶， 系又搞掂咗呢套。喂，你嗰阵时你有冇觉得自己呢个振华呢个名字真系掂啦？ 唔掂都唔得啦，即系你信得佢用人就物易啊，物欲啊嘛。 真系掂咗嘛？因为你跟住落嚟嗰堆剧咧，都系一啲即系而家吓，而家嘅俗语叫做一啲洗版式嘅剧嚟嘅。最大今次啦，陀枪啦，洗冤录啦。法政即全部都是重播都会有人追嗰啲剧嚟噶嘛，即摆三更半夜都仲有人睇嘅，不能够逐套讲啦。你自己不如讲下你同关咏荷合作先啦，即大家都好中意呢个 CP 噶嘛。关咏荷呢个 CP 啊，当时啊点样开始出现嘅呢？系咪都系冇计算过噶？ 冇，起码我冇。咁唔知嗰阵时系监制系邝业生阿生哥，佢好似过嚟第一套啊？唔系，佢系第二套，第一套《河东史考》。 嗯， 好似系。咁啊，变咗我啦。咁我覺得，咦，好靚喎呢個女仔，即係佢做呢個角色啊，星平公主，係好靚。咁我做呢個驸馬咧，又係好我拿手嘢 啊，鬼鬼馬馬咁啦嚇。 係啦，即係好似你話齋，我同秀文嗰啲咁樣一撞埋就有火花啦。咁佢又係關咏荷，佢係一個好有天分嘅演員。 嗯， 交到咩俾佢，佢都得嘅。我點同佢做，佢亦都得嘅。佢有佢嗰套做法嚟。對行翻我嘅，你知我嗰啲做即係好自然、好流暢，同埋我可以呢、這個 take 又咁，我 take 又咁嘅，即係我可以一場嘅裏邊，我可以我想嚟到個導演，我咁做好唔好啊？ 嗯嗯， 我試下咁樣做，我試下咁做。嗰陣時咧仲係仲緊錄影帶嘅，阿魏俊傑話我個花名嘅，食大壽啊嘛。 點解啊？ 有我嗰日咧遇多幾餅帶， 因為你會做多幾 take。 或者我的 NG 多咗，因为我好鍾意執啲劇本，我唔係話執到佢面目全非啫，好鍾意用我嘅方法讲返嗰段嘢出嚟，但个意思係冇变嘅。咁有好多人唔適應，即係有一啲演员係唔会適應嘅，要背㗎喎，即係佢哋觉得要背啫，你俾返个尾句我接，但係即係同我拍开一号龙庭嗰啲人都知㗎嘛，即係唔使话我讲完辣咁㗎嘛，我讲到呢，哇咁去边食饭呀，你讲啦咁。咁就講完㗎啦，係咪都明㗎啦。即係如果你係合作慣嘅，你就會迎上去。有時有啲演員係唔係咁同我夾到，可能我衰呀，即係我搞亂咗人哋。咁其實表演嘅嘢就係要隨心而發嘅。咁總之咪冇破壞到人哋。有時我對於演員我都係好正經嘅。唔玩得嗰啲我都唔咁隨意嘅。 咁關咏荷係屬於你出咩招佢都接到嘅。 佢出咩招就食埋我的招添啊！ 系 好犀利， 但一开始已经系咁噶， 开始未熟佢，初初未熟佢， 都系要客气嘅。 其实我到而家对佢都好客气，我同佢拍嘢。 不必装蠢，做女人不应甘心去作巴樽，把握青春，齐踢走保守理论，定义实力。 孫天啊嗰啲拍嘅，完全嗰、那個唔係我嚟嘅。 係，哦係咩？ 孫天你一定要癲， 哦， 你一定要同佢你做啦。即係譬如話孫天，佢係我第一個女演員係俾我鹹水噴嘅，兜口兜面噴喎、 啊， 佢肯喎、啊，我就記得拍《美味天王》噴嚟啊咁啊，跟住第一個噴。唔过瘾啫，阿邓一军喺度噶嘛，一齐喷咧，咁喷完佢，啊喷到我又入晒鼻哥窿啊，点点咩嚟个？佢好快手喎，嚟啦！即系有时好多女仔系好嗰啲叫做咩啊？好意腻啊，即 系 男人又唔系男朋友含淡水兜面喷， 系 我喷水好叻嘅，我唔系喷一督嘅，我系喷雾嚟嘅，即系你 一扑， 你系走唔甩嘅。咪係咁近喎，對住咁近，我噴佢嗰時候，我話嗰場戲，我話佢扮飲醉酒， 嗯、 我噴佢，佢一路噴咧，佢跌落張梳化度，我個個追住佢嚟噴嘅， 係， 咁佢接受到，後屘夾埋鄧一君，我話咁唔好笑，噴完佢醒咗，佢走入房嗰條直路咧、 啊， 我哋可以再做啲嘢，聲鄧一君收埋一盆水喺梳化底，跟住走去。后背脊 系， 跟住砰冲入房之后出嚟，你早啲讲啊！我今日冇带多个 bra 嚟，湿晒。 但佢其实佢真系玩得噶嘛， 好玩得吓。但系关键河都玩得，但系就唔系嗰啲玩。 哦， 即系个人有个人唔同啦。佢、都系好玩得喺演戏方面，但系孙轩嗰啲咧系我自己内心识分别啦。 系， 即系边个可以咁样，边个可以咁样啦。 嗯， 咁我又唔系话虾佢而咁样嘅。 咁 Jessica 都系玩得嘅， 佢系可以为咗个效果，佢系可以做一啲唔属于女性嘅嘢嘅，即系佢咁样喷，第二次喷又系，佢嚟啦，咁佢又系扮饮醉酒，佢、次次衰都系衰啲戏剧情扮饮醉酒， 系 就我啊三哥啊 Ben 士雄啊佢啊，咁佢咧好中意啊三哥咁啊喺里边，饮到陀陀令啊变咗三哥净搵支红酒立 fit 啊成支怼晒，咁啊醉啫，跟住佢。飲曬啦，再嚟多支生啤咩？企咗連啤酒，哇！同 Ben 上一齊兩咁樣噴，佢又接受。咁所以呢啲演員真係不可多得。 呢啲對手好好玩啊， 即係擺到喺我手上咧，我唔會浪費咗佢嘅。 一個人，單身一個我，昂然獨行，身心若起。望向天际拥抱星月吻，得一个人竟也不孤单，作伴有我吻我影我身，沐浴泪滴自由自在人，前路是命运与缘分，用我一阙歌一个心来为我未来一日探问，一个人，单身一个我，昂然独行，身心若起，望向天际拥抱星月吻，得一个人，竟也不孤单，作伴有我梦我影我身，沐浴泪滴自由自在人，前路是命运与缘分。不孤单，作伴有我梦我影我身， 沐浴里面自由自在人，前路是命运与缘分，用我一月光一个心来为我未来一日探问，能你几次雨多少爱，才在一生永远住下人，常为我透骨透肉透心心。 咁关咏荷都系同你好合得来啦，幕前啊， 关咏荷我唔敢， 你唔敢玩啫。咁但系系一对，譬如而家我哋谂翻起好多嗰個年代啊，即、就、係、是、經典嘅劇集當中，咁你同佢都已經四唔幾多套我都唔記得，數唔到咁多，十套八套都有喎。即係如果你陀槍啊， 陀槍 醉打啊，一堆啦嚇、啊，總之有一堆都係同佢有關啦、啊。係 啦 係啦，係啊，呢幾套劇當中，你自己有邊一套係特別喜歡啊，或者係 其實我最同佢合作得最入民心嘅咧，就陀槍師姐。 嗯， 佢真係擺出嚟就係陀槍師姐。 佢樣都真係 嗰個師奶仔帶住個仔去當差咁嗰啲啊嘛，佢嗰個係好啱佢做。 你咧你自己咧，如果你覺得演得最好玩啊，或者最得心應手， 好玩咧就《美味天王》最好玩。 哦， 但係《美味天王》嗰陣時太辛苦了。 因為咩咧？ 第一天熱，夏天拍，講明㗎啦，唔好俾阿肥姐出外景啊。點解咧？阿肥姐第一怕熱，第二肥姐著嗰啲衫係嗰啲，即係好似呢啲咁樣啦，一件好似夏威夷恤咁。阿肥姐落完車未開機啊，已經係全身濕曬，後身唔得個肥姐真係咁都拍唔到。咁嗰陣時好玩，同埋我個角色又黐須咧，戴個假髮，因為嗰個假髮未曾去到而家嗰啲咁穩陣嘅，嗰個假髮好靚嘅， 阿田美吉， 係啊，懶係陳浩南咁樣嘅。咁啊笠咗落去咧，初初未慣咧，佢裏邊啲紗線啊，佢冇嘢夾啊，咁就等喺度嘅啫。有時咧，即係譬如咁，譬如咁戴咗假髮咧，個假髮就喺呢度，頭啊轉咗。咁同埋口須咧，佢仲辛苦過古裝須 啊， 因為古裝須啊黐面、黐下巴黐，佢喺時裝須佢包入去黐。 嗯， 哇，熱到，同埋差唔多長長都有我。 係。呢套都係其中一套，又係好受歡迎嘅。 嗰套劇真係群星拱照噶，幾多人客 串？柯哥啊， 嘉良啊，張家輝就粉客串。 係， 係好嗰套。 首歌而家仲播緊㗎，我哋係啊，乜乜咪啊。 想始终不会分家。 哇，我咁啱噶，一齐饮茶啦！ 老婆，今晚有咩汤饮啊？ 妈妈，记得煮埋我饭啊！ 唔该，一碟咖喱炒饭啦，诶，加孖润肠添，加多三块餐肉，加多些少姜蓉拌拌碟啊，老细。 但我最喜意，我覺得最咩都攞晒出嚟嘅《賭場風雲》。《賭場風雲》係個劇本真係好，即係我拍過嘅嚟講， 即係比譬如洗冤錄咁樣。 洗冤錄佢都係一個單面嘅性格，後生仔，後屘做咗提刑官就係咁啦，美味天王，金玉滿堂，咁啊行出嚟就係咁啦，就到尾咁啊又唔好變就好啦。咁但係《賭場風雲》咧就係、是、呢、這個劇本就係講我係賭王，跟住就轉咗做花王。跟住就裝個大肚腩啦，喺菲律賓做花王咁樣，咁啊逐樣加埋劇本，加埋對手啊，有三哥啊，有咩史雄啊，有孫圈啊，哇！呢啲對手真係又係唔可以浪費啦，有幾多攞幾多出嚟啊？ 係，所以呢套就係你其中一套即係咁多年以嚟最中意嘅劇集啦。 其實我套套都中意嘅。嗱，其實我如果而家咁去做翻咧，我會做得好啲。 嗯， 因為我係會夠精神，而家譬如而家 點解咧？ 我幫 TV 拍嘢，我要起碼隔十個鐘頭，你要俾我瞓下先得㗎。係 係， 以前冇噶嘛。 哦， 係嘛？你拍到二八二九，第二朝就出去外景咁樣，咁你咁眼瞓，咁唔夠精神，咁我都可以俾到觀眾一個交代啦，即係我拍嘅電視劇。咁如果而家咁，我一來就唔係咁後生啦，唔係嗰陣時咁後生啦。二嚟而家其實你十個鐘頭咧，即係掹掹緊，我翻去仲要睇劇本。我睇劇本係好慢嘅，我係睇得好慢嘅，或者嗰幾場戲，我起碼知道嗰幾場戲有啲咩講，有啲係好多對白噶嘛。我逢親做嗰啲專業人士，耐唔耐又整一場，耐不耐又整一場埋嚟俾你。哇！呢啲咩嚟㗎？ 兩板紙咁樣咧， 嗰啲係冇情緒嘅對白嚟嘅，最衰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嗰啲交代嗰啲對白。 死者佢乜。 系啦，即系嗰啲咁样啦。咁一定要睇。咁其实十个钟头翻到去冲得凉，落埋妆，已经冇紧两个钟啦。你瞓得觉，嗰十个钟头，咁你起身，你都个零钟头前起身。即系其实得顶笼都系五个钟头瞓，六个钟头瞓，都好啊。都话嗰阵时我都讲过一次，我嗰阵时喺屋企五点半瞓落床啊，五点半瞓落床。我拧个闹钟教五点九闹，系教唔到嘅原来。 点解啊？ 你以前領嗰啲咧， 哦，即係佢唔準㗎嘛。 領嗰啲啊，你差唔多去到嗰度，佢唔會幫你分到五點半同五點九。你因為你嗰陣時已經教嗰陣時已經係五點半啦。 哦， 你教佢五點九，你教五點九，佢係鬧緊㗎啦已經。 係係，冇錯冇錯冇錯。即係嗰十分鐘、 十五分鐘，你都要教鬧鐘瞓一瞓。 係， 你唔瞓咧，其實就瞓唔到㗎啦。 嗯， 我試過眼瞓到起身咧，我夢遊定起咗身。不知道自己梦游定起咗身， 系咪即系成个口都生晒飞枝啊？乜都发生过。 哇！成个口臭嘅都冇人同你讲啦、啊。所以我哋成日咧耐不耐咧，即系我哋饮下嗰啲咩去湿茶啊，咩夏枯草啊，长年都有，长年煲。 站得太久，分叉口怎么去走？我够胆顾住一扎。完全没有颤抖，暧昧那段时候，简简单单经已足够，到任何东西应有尽有，谁还留力填伤口？人生太短，出手要更大，何况这不需理解，赢得风光，豪得精彩，自己偏偏感觉失败，自尊心都可以出卖，莫记我也是无坏，连幸福都输掉，醉在长街，依然是我最大。首先该懂得放手，拿什么出去抵押才能换爱永久？有了最大成就， 所得的赶不上补救，发誓赢他多一次就够，为何仍没法收手？人生太短，出手要更快，旁观者不需理解，赢得风光，豪得精彩，自己偏偏感觉失败，自尊心都可以出卖，莫记我也是无坏，连幸福都输掉，醉在场街，依然是我最大。忍更大，受伤都不需慰解，谁手可得全个世界，自己的一生却失败，自尊心都可以出卖，莫记我也是无坏，连幸福都输掉，醉在长街，依然是我最大，连梦想洒一地，再任人猜，依然笑得爽快。 好，嚟自电视剧《赌城风云》啊，有李克勤嘅《先睹为快》，咁听晚咧就继续有欧阳震华 last 一集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咧，萧叔叔同大家讲一个英文发音嘅一个 principle， 嘅一个原则。无论英式英文同美式英文，或者好多式嘅英文咧，都系咁噶啦。就系我哋字尾嘅所谓一啲 voice 嘅 consonant 咧。好多时候如果后面唔系跟住其他 voice 嘅声音呢，都系唔需要真正 voice 嘅，其实我讲紧嘢啦啫。譬如一个英文名 James 咁啦 ,J-A-M-E-S。咁我后面嗰个 S 其实呢 ,technically speaking, 系一个 Z 音嚟嘅。如果后面拎住嘅音系一啲声带都会震动嘅声音，例如 is 咁啦 ,I-S。咁呢我嗰个 Z 音呢听落去呢就会真係 voice 嘅真正嘅 Z 音嚟听。James 真係 Z 嚟。但係如果我后面跟住嗰个音係唔係声带会震动嘅声音。例如 James takes it very seriously, okay, takes it, T 音开头 ,T 音声带唔震动嘅。咁我个 James 呢听落去呢其实呢係会似 S 音多啲嘅冇 voice 嘅。我哋叫做呢个 devoice 咗嘅 Z 音，听落去就系 James takes this，James takes，James takes， 就唔会咧变成咧系 James takes， 咁就会好怪，我唔需要真系 voice 嘅。又或者如果后面冇嘢跟住嘅时候，亦都系啦，我个 Z 咧系唔需要 Z 出嚟嘅。譬如 I really like James， 就唔需要咧 I really like James。就会好奇怪㗎喇。呢个系英文发音里面其中一个好紧要嘅 principle， 但呢就好似比较少英文老师同大家讲嘅。我哋今日讲住呢度先，下一集再讲多少少例子。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呢，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点啫？ 我见你系咁喺度笑。 Goodbye James 啊嘛 ，James，James， 我哋以前睇啊 ，James， 你因为有一个经典嘅007嘅广告咧，唔知道当时系罗渣摩亚定系边一个啦，总之佢有个经典嘅台词，咪就 Goodbye James 啊嘛，我哋咪 Goodbye James 啊嘛，系嘛， 中意。 有冇？你而家仲有冇人识人叫阿 James？ 我就系知《男亲女爱》入边阿蒋志光先生就系叫 James 咯。 James， 喂 ，James， 系啊，跟住同阿 Miss Mo 一齐打律师打 case 噶。 不过冇嘅，逢系英文名咧或者中文名都好啦，系嗰一脱嘅人咧就会用嗰个字多啲噶。譬如我个仔出世嗰个年代嗰两三年啦，好多人叫阿谦啦，同埋叫阿谦咁样噶。系啊， 而家好少人叫 Vivian 嘅，其实都。 哇！拜拜，再见，下 Benny 嘅朋友 都好少 Benny 嘅。 守候流程同大家想当年讲旧史，一齐睇旧报纸。 嗱，呢啲恩恩怨怨嘅嘢，我哋冇 真系好少听人叫 Benny。 就是、查下1991年之后冇人用 Vivian 咯。 有一个年代好多噶嘛，嗱，周慧敏又 Vivian， 黎瑞恩又 Vivian， 叶蕴仪又 Vivian 啊。 我呢廿几年啊，都未识个人叫 Benny 啦。 真系啊，真系冇、啊。我遇过一真系起码都50岁以上， 我两个， 真系50岁以上 嘅。唔系，我有个同学就系叫 Benny 喎。 几多岁先？佢都30岁过耐啊。 中学 系啦，冇啦，呢个年代冇呢啲人。 十零岁嗰啲冇啦。喂， 而家啲名字自己作噶嘛 ，Les Versu 啊， 拼晒啊，嗰啲读嗰啲啊，真系。 听咁多人叫 Lafitte 添啊，可能。 咁佢系咪咩92年出生嗰啲？ 好啦，咁啊，我哋又嚟到星期二嘅呢个嘅讲旧史，读报纸。咁啊，今日拣嚟嘅一篇报道。2018年，即系差唔多7年前，系一篇开心嘅报道嚟嘅， 哇，真系开心日报啊！ 咁 日日发放正能量啊！ 系啊，咁究竟有咩咁开心呢？我哋即刻听下 呢篇新闻系嚟自2018年7月15号，报纸题目系《掌舵8年老店，一代蛇王荣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嗱，呢个蛇王咧就唔系我哋平时翻工蛇王嘅嗰啲蛇王啊，而系真系整蛇汤蛇嘅蛇王。嗱，喺上环嘅一间8年老店咧，入边有一位89岁嘅总舵手麦先生，决定啊就喺当年嘅今日退休啦。麦先生89岁，但系咧就同蛇王呢个职业咧相处咗差唔多70几年，即系基本上佢可能净系打过一份工啫。嗱，仲要服务同一间食蛇嘅铺头咧，三代传人都系佢老板。嗱，根据记者嘅报道，麦先生咧喺接受访问当年咧，身材依然系魁梧嘅，而且讲嘢中气十足。嗱，咁究竟佢系点样开始入行嘅呢 ？A， 因为当时呢间蛇铺嘅太子女啊，麦生有啲兴趣，于是就为咗追女仔所以入行啦。点知一做就做咗70年，仲要系麦生而家嘅老婆啊。B， 因为麦生细个嘅时候，屋企曾经出现一条大蛇，嗱，好彩叫咗当时嘅蛇王嚟捉。嗱，麦先生就觉得哇，蛇王真系一接班啊 ，very 威风，于是就拜师学艺。后屘呢个蛇王就成为佢嘅师傅啦。C。因为年轻嘅时候，阿麦生其实系体弱多病，仲患有哮喘。18岁嘅时候咧，跟老豆落铺头帮手，仲食埋蛇羹。之后身体越嚟越好 ，very strong， 仲结下不解之缘。究竟麦生当时系点样入行嘅呢？ 好啦，2018年嘅时候咧，就一位80几岁高龄嘅蛇王决定退休啦。 越嚟越栩形栩声啊！ 系啦，咁究竟啊，即系根据报道咧，佢从事呢个嘅职业咧，或者同蛇有关嘅职业咧，已经差唔多70年或者超过70年啦。咁究竟佢系点样入行呢 ？A， 因为当时蛇铺嘅太子女啊，系啊，有啲兴趣想结识一下， 呢个好明显系你嘅， 就 开始为人嚟嘅， 就开始打工啦。咁啊，跟住从事咗呢个职业啦。B， 因为当时屋企曾经有条大蛇啊。咁啊，见到蛇王嚟捉蛇非常威风，拜佢为师，成为佢之后嘅师傅。同埋师，因为其实佢不嬲都体弱多病，有一次就跟爸爸翻铺头落蛇铺帮手嘅时候咧，食咗蛇羹，发现坏，身体好咗好多，于是就开始从事做蛇王嘅职业。 第三系最唔似啊！如果佢阿爸系吓蛇铺中人嘅话，佢应该由细食到大，冇理由体弱多病啊！ 同埋咧，头先佢讲咗个端倪出嚟嘅，佢就话咧。佢系效力咗三代嘅老板，即系话咧，佢应该唔系老板，佢系服侍呢间公司，系啦，好啦，唔好意思，我因为突然间觉得有一种咧，即系恍如昨天嘅感觉。阿 V， 上个星期啊，我同你坐喺度啊，登咗好多条， 所以你见我头先个人哀嚎晒，我今日咧系好气馁，有啲泄气嘅气球 一 样。 即系一咧，即系一个忍到笑。又好似忍唔到笑之间呢啲咧，有啲出卖佢自己嘅。 唔系，但系我觉得佢揾呢单新闻，亦都可能系啦。个动机系，咦，哇，呢个人 咁似我嘅， 背后系一个爱情故事， 咁似我嘅，喂，咁就整啲单身翻嚟玩下先，咁样，我觉得有少少系呢一个方向嘅。 阿司徒师傅有冇参与啊？今日 司徒师傅系微福嗱，但系咧。听众有留言啊，咁有两个系投 A 嘅，想识女仔，同埋有两个系揀 C 嘅，觉得系身体好咗嘅， 即系冇人揀 B， 冇人揀 B。 我就投下一个信心一票，我就整个 BB 先， 即系 B。 系， 我偏向虎山行， 系 为咗识女仔， 为咗识女仔， 捉到一哥嘅眼球。 哎呀， 一哥你望住我哋， 究竟系咩咧？哦， 正确嘅答案就系 C。 哎呀， 当时自己食蛇。食到身體好似而家咁強壯啊！咁當然，麥先生都話啦，作為一代嘅蛇王，其實佢都有驚過蛇嘅。正所謂一朝被蛇咬就十年怕草繩啊！麥先生話自己咧就係被蛇咬過啊，先至唔驚啲蛇嘅，仲掌握咗劏蛇嘅技巧，功多藝熟，變成啊大家都認識嘅快速劏蛇嘅蛇王。根据报道咧，麦先生咧一分钟就可以劏到一条蛇啦。咁六十分钟咧，咁就系可以劏到六十条蛇咯。嗱，讲翻麦先生先啊，佢仲提供咗少少俾蛇咬住嘅嗰个技巧，究竟应该系要点做呢 a 细细力摸嗰条蛇，咁佢就会自己松口啦。B 攞只手指对住条蛇嘅眼睛，不断转圈，不断转圈，转到佢晕啦。佢就會鬆口啦，同埋 C 細細聲咁吹口哨， 佢就會 自己鬆口啦。咁究竟根據報道，麥山提供俾蛇咬住個秘訣， 三個都好假喎、 啊。嗱、講清楚少少啊，因為佢話咧，俾蛇咬，如果你越用力去扯佢咧，佢會咬得越大力嘅。咁、 啊、 所以用咩方法咧？即係如果真係俾蛇咬嘅時候，點樣可以令佢鬆口咧 ？A 就係細細力摸佢，佢就會鬆口啦。B 就係 咬多口添啊！ 俾只狗咬住， 咬多口啊！ 你可以細細力摸佢啊！ 我有谂过打佢个鼻啊，好似 系啦，抽佢后脚， 蛇嘅鼻喺边？ 系 啦，蛇嘅鼻喺边噶？ 嗱，嚟一次啊，冇呢个选择啦。A 就系细细力摸佢 ，B 咧就系呢个嘅打圈，系啦， 眼前打圈， 同埋 整晕佢。 C 就系吹口哨， 三个都好假。 系咯，但系咁有一个系真，假里边 我真系冇 听过 啦。呢个我哋一定要戴翻头盔先，系阿麦师傅当年提供嘅。即系如果你哋俾蛇咬咧，我唔知呢啲方法系咪真系通行得通啊？不过呢个系麦师傅提供嘅， 睇下条咩蛇啦，仲可以轻轻咁摸佢，我都自己系嗌紧救命啊！点摸佢啊？我搞唔掂啊！呢、這个 打圈啊！ 我打佢就得噶。 点可以只手指？你哥，你试下望住我手指睇住啊！ 系 啊，有冇晕啊？ 我晕晕地咯。 但系第三系 吹口哨， 吹口哨 令我谂起啊，当年啊。唔知一套咩嘅卡通片啊，阿拉丁神灯定系唔知咩咧？嗰啲攞支笛出嚟，嗰啲蛇啲响尾蛇会夹起嗰啲咧，系咪由呢个嚟嘅咧？ 但系我惊越吹嘅话，越多蛇出嚟，都唔知点算，走唔到噶咯。我用排除法，又排除法排除咗 C 先，我自己 系。 但到底拣 A 定 B 咧？我拣唔到。 我博 A 啦。 你博 A 啊？ 即系唯有摸佢嘅。打圈肯定唔系啦。 喂，你讲肯定唔系，可能就系。 有人话影响眼睛啊，阿捞天中啊话影响眼睛， 影响眼睛。 我打佢嘅上唔转下唔转。 我知啦， 边度系上，边度系蛇嘅上唔转下唔转 你揾到话个位俾我听。 你打佢劈劈一笨。 唔系，喂，我拣 B， 我拣 B， 因为咧。喺度引佢只眼球嘅时候咧，佢以为咧有另外一条蛇啊，嗰只手指啊，咁就谂住同佢即系 battle 过。 阿 V 开始好有创意啊 ！battle 过，咁我就拣 B， 有原因啊嘛，我解释到啊嘛，系咪先 ？battle 好，有人拣 boy 啊 ！battle 你个手指啊！ 咁啊，刘伟恒先生 A， 佢 摸佢， 细细力摸佢啊！ 你个表情点啊？ 究竟有冇人中咧？我哋听下。正確的答案， 正確答案是 A。 Yeah， 终于中咗 飞啦！教嘅方法啦， 如果大家真係俾蛇咬呢，记得都係要保持冷静啊，同埋盡快报警求助啦。嗱好啦，讲返麦先生。嗱，佢除咗汤蛇之外呢，仲会帮铺头研发唔同一啲唔同嘅产品㗎。例如佢会整一啲蛇酒，而且不断研发不断改良啊，等啲蛇酒除咗有原本嘅功效之外呢，仲更加容易入口。嗱，四隻字形容麦生就最啱啦。敬业傲业。嗱，不过就喺报道嘅当日呢，佢已经80几岁嘅高龄啦，所以不得不退下来啊。咁究竟麦先生话退休之后最想做嘅系做啲咩呢？ A 可以每朝瞓到12点先起身。 哇，呢、這个你个人心声啦。 B 可以陪太太去旅行啊。同埋 C 諗住系向外国推广食蛇嘅文化。究竟麦先生退休之后想做啲咩呢？ 哇，算好食蛇故事。 好啦，究竟 头一个咪第二个系好行嘅。 是麦生想做啲咩呢？退休之后八十几岁。 但呢啲就係老人家通常都係讲呢啲。 系啊，陪下老婆啦。 陪 下 旅行啦。 捉 蛇。捉几十年。哎、都要 几十年都要六点几起身煲粥。不如俾我十二点起身啦。嗱、啊、呢、這个都好合理。 但一生人啊贡献咗俾蛇。咁你话佢退休之后系咪多啲时间可以去弘扬蛇法啦、啊。系咪先。都啱㗎喎。 师 又冇错。师 傅呢就话陪太太去旅行嘅。 哇，司徒师傅你噏得出喎、啊、你 咁、啊、究竟麦生想做咩呢？ A 就係终于可以瞓到12点先起身啦。B 就係陪老婆去旅行啊。同埋 C 就係呢个嘅向外国推广食蛇嘅文化。究竟係边一个呢？ 好纠结啊。队长， 我觉得呢、這个、 Benny? 即係好符合啊香港呢个气氛啊。C 说好食蛇故事。 司徒师傅讲咩话 ？boy 啊，佢咁打 boy 诶，打太 太就头两个真系好流，但系又冇理由一高你，即系佢连追女仔都做得出，冇理由瞓到十二点噶。但系啊，我觉得有啲蛊惑嘅呢一条，因为我而家已经唔用嗰啲逻辑啊。 唔紧要啦，我三集连续里边八题错咗，咁我其实仲考虑啲咩 咧？你拣先。 我其实唔需要谂咁多噶，是但一二三撞一个咁样，唔好思考，可能系最好。我发觉我自己谂嘢谂多咗，就错咗啦。好啦，我而家唔经思考咁样。 嗱，好多都系拣 boy 啊。因为有人话好多老板都话退休后陪老婆去旅行啦。 即系讲又咁讲，做又唔系咁做咁样，咁嘅意思。好，既然咁。我跟大队啊 ，B 拣 boy 啊嘛，好嚟啊！ 喂，我未拣啊！ 哦，你未拣、 啊， 你 唔 系拣 C 咩？ 说好系啦，说好食蛇故事， 说好食蛇故事嘛。 我哋睇下有冇人啱啊！ 正确嘅答案系 boy。 啊、哎呀，真系搞错啊！ 好老公啊！咁当然啦，佢除咗系好老公、好蛇王之外，佢仲系一个好员工嚟噶。因为喺访问期间，佢不断大赞自己嘅老板啊。仲话老板咧喺天口庆嘅时候会煲绿豆沙俾佢哋一班嘅员工食，哇！你话咁好嘅老板边度揾啊？真系老板好，员工好，就个个都好啊！ 系啦，呢个就系嚟自2018年嘅一篇报道啦，7月15日当年嘅就系掌舵百年老店一代蛇王明日荣休。咁啊呢位先生咧，全名麦生咧叫麦大刚先生，系啦。咁啊亦都有话咧，即系报道仲有其他补充嘅，即系例如佢话佢教出嚟嘅徒弟咧，而家已经系警方嘅一啲御用嘅蛇王啊，系啦，咁啊随时出动协助捉蛇啦。咁亦都有话佢将一啲传统嘅中药嘅蛇酒咧。都特登有再調配過，換咗之後令到佢即係啱啱提過啲酒個效用都有，但入口咧就更加好飲，成為暢銷嘅產品。咁、希望即係退休之後咧就可以多啲陪妻子享受人生，去下旅行咁。 喂，話時話兩位拍檔，你哋食唔食蛇羹㗎？ 我其實我唔敢講話相當中意，不過咧有點講咧？我会有一个，譬如一讲话秋风起，咁我就会啊，不如整一碗蛇羹啊，咁我又觉得系一个 即係好似過時過節要食月餅啊，食個粽一樣啊。秋天食碗蛇，因為咧我幾中意佢成個 combination 嘅， 係有埋嗰個香腸飯， 唔係面嗰陣先啦，即係嗰啲菊花啊，嗰啲薄脆啊，跟住 檸檬葉啊，係嘛？ 係啊，佢有塊葉啦嚇。咁我覺得呢個真係好地道嘅嘢，咁你會一年可能想食一次咯，係啊，因為我又即係你都唔會食得多噶啦。即系你唔会等于碗仔翅，你唔会碗仔翅咁食噶嘛？即系我意思，你佢唔系一样普通嘅嘢嚟。 燥热噶嘛，好似系嘛？如果啲底子。 第二个原因就系阿 V 讲啦，就因为通常你食蛇羹嘅地方，譬如香港而家好多地方咧，佢系有传统嘅嘢食噶嘛，例如煲仔饭啊，加一晚润肠啊，咁有好多呢啲系有美食嘅铺头，咁你个即系嗰个叫做啊呢、這个。蛇羹啊，系一个幌子或者系前菜嘅时候，咁你啊，有乜所谓咁咪去食餐蛇咯？我几中意食 嘅 其实。 我就未试过食蛇羹嘅，即系成日都话想食，但我反而饮过蛇酒。 系 有位朋友喺 都系酒， 我唔知喺老挝定系柬埔寨、 奥地 定系缅甸嗰度咧，带咗个手信翻嚟，就系一条嘅蛇酒。咁你当个樽可能三四百，可能一罐嘅汽水罐嘅大小。玻璃樽入边就有一条嘅蛇咁， 睇到噶， 睇到。咁跟住之后，我哋就分咗佢嚟饮咯。即系嗰时大学嘅时候，咁佢去完嗰度玩咁翻嚟。咁你问我咧，嗰支酒咧系几好饮嘅，因为入边系甜嘅，类似米酒咁样浸住条蛇嘅。咁所以系饮落系几好饮嘅。咁但系我哋一班同学仔就觉得，咦？饮完之后，因为一人一啖，你谂下一罐可乐嘅大细啫嘛。咁冇理由嘥咗嗰条蛇噶嘛？ 吓！ 咁跟住之后咧，我哋就攞自己喺宿舍房入边有嘅嗰啲酒咧，就沟落去啦。嗱，试下今次沟伏卡先，跟住之后浸佢一， 哎呀，条蛇好惨！ 浸佢一个礼拜，再试一试，都系唔得，都系原本，因为佢原本嘅米酒先至可以做到嗰种即系甜又有药用嘅效果喺入边咯，系啦。咁 真系 咁就系我人生唯一一次叫做试过即系同蛇有关嘅饮食。 好似实验室入面嗰啲标本咁样噶系嘛？ 咁又冇咁恐怖嘅，其实就一个装饰品，其实几得意咁样摆喺度。 咁嗰条蛇有几大到咧？ 你谂下摆喺细细条嘅咋？其实你谂下摆喺个汽水罐入面，其实唔系好大条嘅。 系咁系劲唔劲噶？即系 我唔劲嘅，唔劲嘅。同埋我哋一人一啖仔啫嘛，系啊，米酒咁样嘅甜度咁样咯。 真系一哥勇士嘅，你敢唔敢饮啊？ 我唔敢。呢、這个唔敢，望到佢就唔敢。你就咁倒杯酒出嚟，叫我试一啖，我觉得还 OK。望住佢，我搞唔掂。 好啦，将呢首歌啊送俾我哋嘅蛇王麦先生，因为佢想同太太去旅。 谂好耐，点解系呢一首嘅？ 眼睛想旅 行。退休同老婆去旅行最开心啊！ 哦， 希望我都有机会啦。 就散步，我似狂飞，到处都碰到你，两眼捕捉你，看见什么，看到欢呼叹气，什么都想即爱即有，什么都可即见即就，什么风光都看不到，地广天高，跟你去到处走。神话的声音，我已多想旅行，寻一点开心，让什么都发生。你是漫天的风筝，我眼睛想旅行。 想旅行，什么都想即爱即有，什么都可即见即就，什么风光都看得够，地广天高跟你去到处走。如果想开心，为什么需要等？你是神话的声音，我耳朵想旅行，寻一点开心，让什么都发生。你是漫天的风筝，我眼睛想旅行。 真系有 Leon 黎明嘅眼睛想旅行啊！多啲陪老婆啊，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考评局话，今届文凭试举行期间出现六宗作弊，是本地考生和自修生，其中五宗属于严重，整个文凭试资格被取消；一宗比较轻微，只有相关科目被取消资格；三宗涉及校本评核和抄袭，涉事考生相关考试被评为零分，或者将科目成绩降一级。考评局话，十四宗涉及在市场上影响，其中九宗因为在互联网上载电脑条码需要降级。另外今届有126宗违反手提电话规则的个案，较去年多28宗，涉事考生的相关科目被轻微扣分。有365人在聆听考试迟到，没有自备收音机或者带收音机以外的电子仪器，属于轻微违规。秀茂坪道和宝林路交界发生交通意外，涉及一架巴士和一架客货车，至少八个人受伤。事发在下午大约4:44，一架巴士和一架客货车迎头相撞，八个伤者包括巴士上六个人和客货车上两个人，大部分都是轻伤。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乌克兰问题的表态非常严肃，俄方需时分析，又认为特朗普和北约最近的决定将会被基辅解读成继续战争的信号。佩斯科夫说，俄方已经准备好和乌克兰重启谈判，正是等待乌方就第三轮俄乌直接谈判的时间发出信号。在天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的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之前亦都面对过其他时间的期限，希望了解特朗普今次提出50日内解决乌克兰问题的真实含义。特朗普较早时说，如果俄罗斯没有在50日内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美国将会对俄罗斯征收非常严厉的关税。特朗普又说，美国将会通过北约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但是由北约而不是美国纳税人支付购买这些武器的费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4,497点，升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6,297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8.26，瑞士法郎0.797，加元1.368，人民币7.173，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337.97美元，卖出3,339.1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今晚同听朝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大致天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不稳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放宽了参加资格。 是啊，今年开始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计划，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今年雇主的每月津贴上限还增加到12,000元，为期18个月。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本届政府以结果为目标，在国家支持下拼经济、谋发展、惠民生，政府迎难而上做实事，房屋、劳工和医疗政策为市民带来更理想的生活。政府锐意抢人才，推广留学香港品牌，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支持本地创科，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推进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发展。香港稳居全球第三金融中心地位，机场货运、国际航运名列前茅，是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全面推进运输基建发展，启德体育园、大熊猫热潮，旅客人次创疫后新高。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展现香港内联外通优势。政府继续以创新创造推动改革，与大家共建更美好未来。 即系如果你起身吓精神，咁你就唔好再太担心你几耐先瞓得着啦，或者你中间醒几多。 所以有啲人话咧，唔好太过在意嗰啲 check 住你瞓觉嗰啲表啊。 你明明系你叫我带嗰啲表嚟瞓， 我改变咗我嘅想法啊！ 听众们，我哋喺直播室咧有一个凝固咗嘅空气。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米克、 杜文慧、 彪爷， 是日快乐。 好，晚上时间9:36啊，咁啊，头先咧就讲开蛇啊，咁啊，即系我哋呢个节目啊，我长期都系停留咗喺口腔期嘅阶段嘅，咁所以一讲开食咧，我哋已经喺咪后咧有相当之多嘅话题嘅，咁啊 V 亦都咧同我哋分享咗一啲同食有关嘅嘢嘅噃吓。 系因为最近咧，我听到咧有个朋友讲咧就话啊，跟呢一啲美食团咧就去咗食咗条鱼咁样，咁话佢条鱼有咩咁好食啊？佢话听个名咧觉得正啦，就叫做忘不了。 真系有呢种鱼、啊， 唔系因为讲嘅时候嗰位系男 有冇唱住歌噶？ 系啦，佢一停咗， 哇！ 跟住我吓，你讲真噶，条鱼真系叫做忘不了，系啊。跟住我话咩鱼咁巴闭啊？咁样 啊呢啲，咦真系有忘不了鱼、啊？ 系系真嘅件事，我真系了解过之后，咁啊今日咧为咗翻嚟要讲呢条鱼咧，我就再一次咧就访问咗我嗰个朋友，可唔可以讲多次你讲嗰日嗰条鱼啊？咁样，跟住佢话，因为我记得咧，只系记得忘不了呢个名。同埋咧，就系成10,000一条港币，10,000。 我而家喺嗰啲维呢百科嗰度揾咧，就话点解会叫忘不了鱼咧？ 因为 A 因为呢款鱼咧系咁多款咁多款鱼入边唯一一个有记忆嘅鱼，即系成日话啲金鱼三秒记忆，佢系一个有记忆嘅鱼，即系根据科学实验。B因为佢好味道，你唔会忘记佢，所以叫忘不了。 留翻个诗俾我得唔得？ 留翻个 诗，系因为俾完钱之后，嗰个人就会觉得贵到忘不了啦。究竟系 A、B 定系 C 咧？ 哇、哦！你哋玩到上咗瘾啦， 系啊，几好玩啊呢一、這个咁。 A 系咩话 ？A 就系呢款鱼系有记忆嘅，系啦，比其他一般嘅鱼。 第二就食过翻寻味， 系啦，好味道唔会唔记得佢。 第三系贵到忘不了， 系啦，贵到忘不了。就點解咁貴呢？原來係因為咧呢隻魚咧係好聰明噶，佢咧係喺馬來西亞咧河裏邊， 真係有記憶嘅。 係啦，佢咧就唔係佢會識得逃脱，佢識得密室逃脱咁樣。佢咧好難捉到啊，咁而咧個產量亦都唔多啊，咁所以咧就好矜貴啦。所以咁貴，咁你食完咪又忘不了咯，又拉翻去答案 C 嗰度啦。咁樣佢其實咧原來馬來西亞咧當時30年前咧啲河鮮係好出名嘅，河裏邊嘅魚咧有三種好。出名嘅咧，分别咧就系叫做忘不了、色妈同埋丁加兰三姓。 丁咩话？ 丁加兰啊！ 丁加兰啊， 系啊个名嚟噶， 呢啲鱼全部未 听 过， 唔系就令到你忘不咗咯。 乌头啊， 石斑啊，苏眉啊嗰啲， 又想问下大家啦，大家又知唔知忘不了鱼到底佢系食咩大嘅咧？ 诶， 食咧马来西亚河里边咧独有一种微生物嘅虾仔。B， 佢系食一种咧叫做风车果嘅果实。C， 哎呀，教下未 ？C 啊，佢系食其他鱼啊。 系啦，到底系咩咧？大家谂到嘛个答案？好啦，唔需要答啦。我直接话俾你听啦，佢系食一种叫风车果嘅果实啦。咁咧，佢喺个树上边，好得意。哎，我想问， 系咪有梁祖尧啊？ 哇， 同埋佢哋嗰班。 唔系啊，佢咧嗰个果实咧开花嘅时候，开果嘅时候咧，佢系咧有个好似风车咁样嘅扇叶咁样噶。 有啲咁嘅嘢嘅咩？ 系啦，跟你试下搵出嚟。 我今日好似离开咗地球，你讲嗰啲嘢，从来都冇听过嘅。 佢食风车果，所以咧，如果佢跌咗落去个河嗰度，浸淋咗之后咧，就成为咗咧忘不了条鱼嗰啲粮食啦。咁食完之后会点样咧？咁佢嘅肉质咧就变成咗有淡淡嘅果香啦。嗱，风车果系啦系啦，咁嘅样嘅，好得意嘅。咁跟住咧就会有淡淡嘅果香啦，所以食出嚟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哇，佢相比其他鱼咧有种好独特嘅味道啊，咁样，咁所以就咁贵咯。咁啊，听闻咧，好似咧近年咧有人喺香港啦尝试咧就养殖呢一个嘅忘不了噶。咁但系咧，因为我哋香港咧就冇呢个风车果啊嘛，咁佢俾啲咩食咧？牛油果。咁所以咧，如果喺香港食嘅嗰种忘不了咧，佢嗰种嘅鱼咧就带有呢一个淡淡嘅牛油果香啦。咁嘅，我嗰个朋友我咪 send 咗一张相俾你，睇到左边嗰条鱼同埋右边嗰条鱼嘅，大家都系忘不了噶嘛，系咪先？你望落去咧就一个咧就已经系切件相，一个就圆条蒸嘅。咁啊，左边嗰条圆条蒸嗰个咧就马来西亚食嘅，右边我切件相嘅咧就系喺香港食嘅咁样。咁啊，最后我个朋友都系话香及滑有果味。因是我俾钱，真的忘不了张单嘅，就系咁啦。我问你系咪真系值咁嘅钱啊？阿一你望住幅相，好似喺度若有所思咁样。 因为小弟对于鱼就唔系真系嗱，唔好话麻麻嘅，我自己唔中意食鱼，系纯粹唔中意掠骨啫。 哦， 所以嗰啲咩鱼柳包啊。 吓鱼柳包都唔想攞骨嘅， 系啊，即系鱼柳包啊，或者嗰啲英式嘅 fish and chips 啊 ，fish finger 我系无人欢迎嘅。但系如果平或者食三文鱼刺身我系 OK 嘅，但系如果通常见到啲圆碟嗰啲蒸鱼咧，我系觉得啊好多骨啊，我系有啲却步的， 我只系会被中式酒楼啊，嗰啲蒸鱼嘅鱼汁吸引嘅啫，因为咧我就好中意捞汁嘅。咁我阿妈咧就以前就即系你知屋企啦，咁都系嚟去都系嗰啲蒸下皖鱼啊，搞下啲或者。即系都系嗰啲啦咁我就唔知点解咧，即系细路仔通常对鱼咧都系啲有少少抗拒，即系无论骨又好啊，或者嗰件事你系唔系好中意食嘅，觉得可能唔系好靓啊咁样样啦。咁所以咧，我妈咧就靠呢个鱼汁咧嚟到吸引我嘅。咁我就无可否认咧，阿刘太啊，即系佢烹饪嘅即系嘅烹调出嚟嘅鱼啊，蒸鱼嘅鱼汁啊，相当之正。咁我往往就系捞汁啊，咁我阿妈拣即一两嚿落嚟咧，咁我就会食鱼咯。咁但系平时我都麻麻地嘅吓。 反而咧，我屋企咧都系话呢个嘅鱼汤啊，但唔系我哋一般见到嗰啲滚到白晒嗰啲鱼汤，系蒸鱼咧，佢嗰啲最尾蒸到落个底咧。未落豉油之前咧，嗰啲嘅精华咧系会留翻俾小朋友饮嘅，因为话对大脑发展会特别聪明啊！你见到而家 DHA 啊， 系啊，你见到而家咁聪明就知啦。咁仲话咧喺以前 呢句可以悭翻系 啊，系啦。咁即系听我阿妈或者我阿嫲讲咧，就话以前农村咧，佢哋可能大肚婆生完嘅时候咧，唔会饮鸡汤。反而就係飲呢個魚湯嚟補一補嘅。咁除此之外咧，我記得以前咧屋企咧咪話曾經有浴缸嘅年代咧，就會朝頭早大時大節會買定條魚，然後喺浴缸 喺度， 喺度養一個下晝，然後晏晝去蒸啦。咁反而咧會特登揀係咩咧？就係、是、桂花魚嘅魚春啊，係即係咧佢會有兩個好大個，可能好似我哋睇嗰啲嗰啲叫咩啊？日式嗰啲。日式嗰啲，系嗰、 那个系 明太子，明太子嗰种感觉，系啦。咁嗰啲桂花鱼嘅鱼春咧，系会落去炸，然后炸成 之後俾我哋小朋友送飯， 又食咗又點啊？有咩好啊？ 個感覺個咬口咧，同你平時食魚肉或者你揾唔到其他嘢代替，感覺就好似食一條好粗好粗嘅多春魚嘅感覺咯。 係 啊，所以我哋係 食咗有咩好啊？咸湿啲啊！ 唔系以后饮酒冇咁难醉， 聪明啲咯， 又系聪明啲。我不过即系谂唔到咧，一条鱼咧，如果你要最贵嗰条鱼咧，曾经嗰个忘不了鱼咧系十几万港纸啊卖一条鱼啊！我咪热身咗条圆条嘅，有人捧住嘅俾你嘅，嗰条都要几万蚊噶。哇，真系！ 但系你个朋友食完之后话个味道系。 佢咪话香滑甜同埋有果味，但系张单系我找嘅，就忘不了，就系咁啦。即系我都唔知道会唔会用一万蚊。 你会食咧？ 唔系，如果有人请嘅话，我都会试一啖嘅。即系如果你叫我自己买， 导演有啲庆功宴啊， 即系叫 Fanny 嗰啲啦， 系啊，我 OK 啊，我哋 fish and chips 咧，啲气又唔收得啊。你搵嗰啲大嗰啲嚟搞嘛一个。 喂，你买呢条鱼忘不了鱼，我嚟整 fish and chips 嗰。 唔系，其实咧，我想讲咧，年代真系唔同嘅。即系嗱，头先阿一哥讲请客咁先算啦。即系譬如，我记得我阿爸咧。即系细细个啊，咁我爸都有啲工作，有阵时都有啲应酬嘅。咁喺嗰个年代咧，又的而且确咧，譬如喂，我而家今日啊，边个老板，我要请佢食饭，咁佢可能就要去鲤鱼门啊，去西贡啊嗰啲海鲜嘅酒楼啦。咁然后咧就要喂我，即系因为要有派头嘛，佢哋觉得嗰个年代嘅派头就系请食海鲜。整条唔知乜嘢几多斤嘅龙趸，定系苏眉，定系咩东星斑， 加只走地鸡。 都冇添啊！即系虾蟹蟹，即系嗰个喺我哋再打上嗰个年代，请客咧就会觉得有条鱼啊，有啲海鲜先至巴闭。我记得我爸咧好细个已经引述啦，因为我唔知佢可能细个要入即系做生意或者系即系交朋结友咁样咧，佢好细个就已经学识咗要去鲤鱼门嗰度请客，咁当然系。價值不菲啦，咁佢耐唔耐就會講，你知唔知啊？我嗰次啊，同阿邊個叔叔啊，去食嗰餐飯啊，唔知食咗二千蚊啊，咁唔知七幾年食二千蚊咧，就已經 係 天文數字嚟嘅。我爸講咗好多年嘅，咁但係年代唔同，譬如舉個例，一哥嗱，譬如去到你呢個年代，你有一日你個劇本掂咗。请大家食饭，你会唔会再搞海鲜啊？咩整条一万蚊忘不了鱼啊？ 咩啊？你之前已经掂咗噶啦，你冇请噶，系咯，系咯。 哇！基哥点解指住我？ 哇！听者有份啦、 啊。我系咪讲得啱啊？系咯，几时啊？ 四千蚊一 集 啦、 啊， 系咪啊？我哋你会掂？你会食啲咩啊？嗱，你可能会搞下鱼生啊，奥马卡西啊， 系、啊、因为我之前提过，咁啱，即系例如招呼啲亲朋戚友嚟， 冇错， 即系例如可能对上半年前舅父嚟咗香港嘅时候咧，我阿爸话，咁带佢哋去食放题啦，一个人几嚿水，解决咗佢，系啦，食铺飞或者食放题，即系个数力量化到啊， 系， 即系因为嗱六个人每个人四嚿水，即系换言之2400就有得找啦， 3000咁样 啦，系啦，咁你多人咪即系人头计，无论佢食得尽兴唔尽兴，都系一样嘅数。 有多款式应该都开心噶嘛。 但系你知我哋成日都市传说就话唔知去边度，去鲤鱼门、流浮山定唔知边度，或者西贡食海鲜，然后就嗰啲海鲜价。啊！又话无啦啦， 而家冇呢啲嘢嘅香港，香港冇呢啲 都市传说啦。咁就话无啦啦食，可能几个人食个海鲜都可能埋单一万蚊嘅。咁所以就会变咗啊！大家即可能会惊呢啲，然后就变咗就可能用放题一个实数喺度，好似仲方便啲咁样咯。 我同埋最主要都系唔兴噶啦，我唔知啊。嗱 ，V 啊，即系介乎我哋两个中间啦。我点都要俾我 唔该晒。 好啦，如果你请客。而家你搞单大龙凤荣休定系唔知咩啦？咁你会请大家食咩啊？你会唔会都系喂嗱？今日忘不了呢条鱼，马来西亚食风车果嘅。 我唔会。 嗱，问题喺度啦。 系，我唔会。 即系可能顶多咪系咪整啲生蚝啊？嗱，而家我觉得，譬如我怀疑落到再去到我哋啲小朋友嗰代咧，佢哋更加。系估唔到嘅，即系譬如哦，我哋都可能会话食下龙虾伊面啊，搞下啲大闸蟹咁，即系可能都会咁样啦、啊，或者食下生蚝、濑尿虾咁样样啦、啊。但系譬如我哋个细路嗰一代咧， 其实佢哋到佢哋请客我都唔知道食乜噶。 我谂都系行入一间 麦记放题咁样。 我应该唔讲，即系例如我对上一次叫做比较正式少少嘅请客系几时咧？就系、是、结婚嘅时候啦、 嗯。 因为结婚嘅时候，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就不能叫做大排筵席啦。咁都系可能80个人，咁所以有啲 我都冇去，系唔得闲。 系嗰日你唔得闲啊。咁跟住之后咧，所以就有啲朋友，即係例如大學嘅宿舍朋友呢，我係額外再一次食飯嘅。咁點樣物色一家，咦好似覺得啊冇理由，即係結婚擺酒冇理由去食放題，好似怪怪地，係咪都要食返中菜， 即係乳豬啊， 係啦， 又食個翅咁樣。 係啦，咁然後你點樣物色有酒樓或者中式酒家呢樣嘢啊，平時去開邊度飲茶㗎。咁但係你而家好多嘅茶樓呢都未必會再做夜晚嘅飲宴，尤其是可能的一圍半圍佢唔會理你㗎嘛，除非你包場啦。咁所以其實你齋搵一間嘅餐廳或者一間酒樓，佢可以包你一圍或者有一間即係套房或者叫一間包廂俾你做呢，其實都已經好難搵啦。好啦，咁然後就我老婆喺附近翻工，有一間幾好㗎喎、哦、不如上去啦。上到去問先生你預幾多錢 budget 啊？哦，咁啊，我建議你呢個咧福壽相傳2888嘅套餐。 福壽相傳好似唔係 健壽煙嚟嘅咩？ 好似呢啲係 V 嘅 壽煙嚟 咩？唔緊要，或者呢個雙喜臨門， 大吉利是啫， 1988嘅。咁你其實唔識揀噶嘛？即最多個部長同你講嗱，如果你 OK budget 鬆動啲，你想可以加多條魚落去嘅，收多你三嚿水。咁其實我哋係唔識知，即唔識嗰個叫做要有啲咩喺入邊噶嘛？ 冇錯。因为咧，譬如小弟摆酒嗰个时候，其实都是一样嘅。譬如去到我哋呢个年代嘅人咧，已经对于鱼啊嘅认识系极点皮毛嘅。 嗯， 即系譬如我听到哦石斑唔错啊，咁原来咧，譬如啲老人家就话、哎、石斑，即喺佢哋眼中啊，摆酒石斑都未系 得啊， 即系佢哋会觉得唔得， 上唔到大场面 系啦。咁跟住就系哦咁啊，学阿一哥话斋，加多五嚿酥味咁先算啦。咁我就即係个心啊滴一滴汗，哇搞到唔够一位，咁你即係嗰十几位啦。咁但係呢啲人即係啲长辈就哎咁样啊够体面啲啦。嗱其实呢到我哋呢度再打落去，其实根本就唔识呢啲嘢。 係啊，同埋呢究竟嗰条鱼系就咁寫东星斑老虎斑，定系海东星，定系海老虎斑。 因为啲老人家好劲，冇错，啲老人家好劲。譬如我爸细个呢，佢哋呢你知佢哋好眉精眼奇，同埋呢好滋味嘅，即系譬如咧，佢哋一食， 養 魚嚟嘅， 系。我哋呢一代應該食唔出噶啦，講真。 一睇就知假翅啦。 系咯。 嗱，睇住啦，我捽一捽俾你睇，一捽嚟，佢捽到去有嘢出啊，嗰啲變咗膠粒咁樣啊，粉嚟嘅。 不過咧，頭先你咪講話， 我哋唔識分噶嘛。即系呢条酥味同埋东星， 更加唔会即系攞条忘不了鱼嚟到宴客咯。 即系你哋分唔分到东星酥味或者石斑嘅肉质系点样啦？ 分唔到，唔系玩鱼红衫我都仲晓分。 古惑仔里边个东 咩斑啊，咩深海大龙趸啊嗰啲，其实我系唔识分 嘅。就认得龙趸咯，个嘴唇好厚噶嘛，个边嗰度我就系认得呢个咯，跟住其他啲唔识。 我有啲怀疑，即系过多一两代咧。呢種嘅風氣咧，我唔知道會唔會失傳添啊！ 係， 即係我哋以前嗱，我阿爸咧，佢唔係一個好有錢嘅人，但係佢會真係會睇下嗰個菜單，佢會去講究呢一樣嘢嘅。即係譬如佢覺得燒味雙拼，唔係燒味拼盤唔夠隻乳豬夠 全體啊， 仲要全體係啦，要全體， 要全體， 或者第二個唔知咩扒時蔬，咁佢又會覺得咧， 菜胆扒时蔬 系啦，咁入边嗰个菜胆咧都唔可以求求其唔知咩菜嘅，咁中间嗰个刺当然而家就唔兴食刺啦，又咩羹啊咩羹啊，咁但系佢会好仔细嚟睇呢七个或者八个嘅餸啊，入边其实系代值唔值呢一个价钱一位，我哋鬼食咩？ 因为我哋就望到就系好简单咯，咪有乳猪有鸡有鱼啊齐啦，咁 原来 系啦，每样嘢都唔同嘅时候个价钱就会好唔同。 即系真系要教育下，我哋应该揾一啲咁嘅嘉宾上，因为我觉得嗰啲部长好劲嘅， 系 即系我通常有个酒楼经理，佢会攞毛笔帮你提噶嘛，嗰啲菜单，佢就系喺翻嗰个以前啲柜面咧，就唔系而家咁嘅，真系坐低有张凳。 有毛筆喺度， 有毛筆啊，有紙筆墨顯喺度，同你提張單，然後阿劉先生咩筆值到啊？ 係 6999啊，哦咁啊 寫條蘇眉俾你好冇？咁咪即刻寫蘇眉噶啦嘛。即係呢一種咧，我覺得呢種嘅文化咧，隨住而家坊間越嚟越少酒樓咧，我有啲擔心，可能真係會沒落。我哋都應該學多啲啊！一哥，你有冇識啲酒樓大班啊嗰啲啊？ 我唔識噶我。我都想揾一个师傅帮手，即系有啲相熟嘅部长经理，有啲咩事嘅话都易话。 同埋问下佢哋咩情况之下先至可以签免查咯，知道下都好嘛。 啊，好嘢啊！呢、這个或者有冇橙送啊嗰啲咧？ 系咯。 点样系可以先至有两美点双辉送咧？ 仲加埋又要红豆沙，又要美点双辉，仲要果盘， 同埋饮汽水饮唔饮？ 忘记他，等于忘掉了一切，等于将风和向抛掉，遗失了自己。 就冇忘不了啦，所以送一首《忘记他》俾大家 忘记唔到张单啊，大 好一个。 我觉得除咗系嗰啲饮食文化之外咧，就系、好多时喺一个我哋中国传统文化上嘅一啲饮宴嘅一啲叫做礼节，其实我哋都慢慢消退嘅。因为话说最近咧，小弟啊。就參加咗一個我哋稱之為英雄宴嘅嘢。 英雄宴 係啦，咁嗱，因為我同身邊啲長輩，即係可能四五十歲嗰啲咧，都話：，我今晚約咗朋友食英雄宴。 邊個過身啊？咁啊， 知哦，咩事啊？咁樣。咁但係咧，我哋嗰班咧，即係我哋三廿零歲呢班中學同學咧，嚇原來呢個世界上有樣嘢叫英雄宴㗎。 你唔知嘅。 唔知。 即係你諗住英雄係 hero 嗰個英雄咁樣。 係啦，因為紅門宴。 因為話 項羽同阿劉邦嗰啲。 因為話説就係有個中学同学屋企人就即系走咗啦， 真系嘅， 系啦，咁我哋就又去叫做鞠躬啊，剩啊，咁佢就话请翻我哋食饭啦，咁佢就开咗个 group， 咁然后就话英雄宴，咁啊真系打咗 hero 嗰个英雄宴出嚟，咁我哋话啊做咩无啦呢个 group 咁特别叫英雄宴，跟住之后我哋上网 search 先知，原来有样嘢叫英雄宴，咁我哋就喺 group 度成班卅几岁嘅麻甩佬就讨论。咁英雄宴同解胃酒有咩分别啊？英雄宴有啲咩禁忌噶？系咪有啲咩唔食得，定系要食得，定系要着啲咩衫着去啊？ 一定要问下 B 啊！呢 啲其实英雄咧本身咧攞个谐音系真正写法系英枪个英，巧思边嗰个、英红色个红，英雄宴系啦、就唔系真系 hero 嗰个英雄嘅， 系啊，系Mark 哥嗰种嘅食饭嘅。 我见到披住嗰个大披咁样，跟住戴眼镜嗱咁。 好多人真係嘅100個諗着咗90幾個呢都會搞錯英雄宴同解胃酒嘅兩樣嘢嚟㗎。兩樣嘢嚟㗎。咁呢英雄宴呢係完晒成件事去完火葬場或者去完土葬離開個墓地啦。咁跟住呢大家去食嗰餐飯就叫做英雄宴。而解胃酒呢就係其實有啲情況而家唔會食㗎。點解呢就有啲人係即日出殯㗎嘛。咁如果你話兩日嘅話一日撤靈第二日上山出殯咁樣嘅話呢咁我哋前一晚譬如今日喺殯儀館撤靈啦咁來賓親友嚟完之後咁我哋屋企人呢就去食飯啦咁樣。咁去食飯咁其實第二朝仲要返殯儀館㗎嘛。咁嗰一餐呢就叫做解胃酒。係、啦。嗰一餐先叫解胃酒。咁但係若果呢係辦完山我哋叫白事已完啦而家都唔會即係搞好多日㗎嘛係咪第二日上完山之後啦做完個火葬儀式啊或者係土葬禮之後啦咁去酒樓食飯嗰、那個就叫英雄宴啦。咁、你就唔好諗住夜晚黑去個酒吧嗌啲薯條啊fish and chips 啊。喂大佬我而家請你哋食英雄宴啊。 即係大家覺得咁都係最埋我哋呢代啦即係 諗法 都係最埋。咁你睇西片咁佢哋都係食下 cheesecake 啊飲下紅酒咁都係 食個飯。 佢哋嗰啲唔知叫英雄啦定係解胃啊。 因為上網睇話我有啲菜式又要特登要食或者有啲菜式又特登唔可以食。咁我哋話咁我哋跟唔跟呢算啦，我哋都系落酒吧嗌啲啤酒，嗌啲薯条就算 啦。基本上咧，真系跟传统嘅话，至少你都有红皮赤状嘅，即系你要食烧肉鸡，咁咧就有个甜品咁样嘅。咁你话如果再考究以前嗰啲啊，更加仔细添咯。咁但系而家基本上都要食烧肉鸡咁样咯。 哇，真系长知识啊！ 所以中国 英雄唔系嗰个英雄，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啊。 Sakura Red 系嘛？ 喂，咁啊几时你设英雄宴请我哋食啊？ 拜拜。